第四節大飛看天下，因為想講玉石啊，因為之前都講過，因為咧我兩個阿哥咧做象牙，做呢個玉石打磨，又做擺件嘅，咁啊講講我對玉石嘅睇法啦。因為咧過年講一啲知識性嘅，如果我講錯唔好鬧我嚇，你俾翻意見我 OK 嘅。第一，靚嘅玉好少做擺件嘅，只有唔靚嘅玉，唔一定係玉啊，係石頭先至做擺件嘅。除非你是台湾故宫的小白菜啦，咁晶莹剔透啦，但是得件有第二件都冇办法做得咁靓。嗰件真系应该去台湾故宫博物馆睇下嘅。象牙一样，象牙系有蛀牙嘅，大象同人一样系有蛀牙嘅。如果十足靓嘅咧，系冇可能有裂纹，象牙一定有。所以咧，点解啲象牙咧做公仔咧，要啲公仔要着衫啊、衫花啊嗰样嘢咧，其实就遮咗啲裂纹啊、蛀牙嘅地方。而象牙值钱咧，最系因为日本人咧一出世咧就个叫做章啊。你留意啊，你睇电影、睇电视都系嘅。你见到日本人逢系去边度都好啦，佢一定有个章，等个印。一出世就有啦，嗰、那个象牙做嘅，所以象牙咧喺日本人咧系好似必需品咁样嘅，呢、這个先至系正式嘅。咁我唔讲象牙啦。有啲人想知道得多啲，可以问下我嘅，我知识丰富就假嘅。讲玉石啦，过年喜庆，玉又辟邪，带嚟好运，又破又可以挡灾。咁啊，讲几句啦，后尾讲涉太岁啦。因为关于玉嘅，我有啲人话分玉分有冇假嘅呢，玉系冇假嘅，石头嚟啫嘛，有咩假嘅啫？冇假玉，所以永远攞个玉石嘅证书，好多铺头都有嘅，开俾你，都系 A 货。或者 B 货啊 ，B 货假啦，即系全部都话真玉，咁啊，梗系真噶啦，因为真系真玉噶嘛。但系靓唔靓，系点样分？讲少少啦，嗱，如果唔错咗，即系唔好闹我，我即系嗰啲皮毛嚟嘅咋。玉只系分翡翠，翡翠就冰种，冰种有啲全只额绿色都唔值钱，嗰啲有啲叫豆青啊，豆青。因为佢唔够透明啊，冰种就系通透，大家嗰个嘢系唔一样，所以冰种即系咧，如果你买玉，买绿不如买种，买色不如买种啊。如果你买只色好靓嘅，不如买个种好靓，就系冰种，透明一啲。咁而家以前咧就一定系要有绿先靓嘅，而家就唔系啦，因为翡翠翡翠翡嘅意思有啲紫紫地红红地嘅都系叫翡啦，翡翠啊嘛。咁好多而家玉牙啊，街头市面嘅通透啊，只牙好似紫色，就算啲紫色咁样啊，各样嘢啦。点样分到啲玉靓唔靓，或者真同假？好简单啫。喂，你攞只牙，两只牙都一样嘅，我点识分啊？三道板斧，第一道板斧，你攞支电筒或者手机啦，开咗个灯光。如果佢系打色上去嘅，即系个玉牙系打色上去嘅，你贴住佢，贴住绿色嘅嘢，你开咗嗰盏灯，即系个电筒个灯头或者你个手机嘅灯头对住佢，你睇落睇唔到绿色嘅，即系贴住佢嚟睇啊，见唔到有绿色噶。但是如果佢系翡翠嘅话，你一登落去你就见到绿色噶，明唔明啊？第二，翡翠会变色噶，点为之变色呢？就系、是、你灯光打落系一种色，但系你阳光睇下咧，越系大阳光嘅睇下咧，佢就越深绿色嘅。所以咧，啲假玉啊叫见光死啊，唔系假玉啊，对唔住，即系嗰啲咧造色嘅。嘢系见光死。第二个问题，如果你想分辨啲玉靓唔靓啦，玉石靓唔靓啦，听声，你攞隻玉牙出嚟，你搵个大眼哼下佢。如果你哼落去嘅声系哑声嘅， 即使佢好绿都好啦，或者佢话俾你冰种都好啦，其实呢一只鸭就系好平，唔值钱。但系你揾个大银坑佢，或者揾啲嘢碰下佢，嗱，除咗出嚟先，我做鸭，听到好似波，好似啲金属声嘅，叮叮叮叮叮叮当当咁嘅响嘅咧，呢只鸭系好靓噶，个底啊，个质地系好靓。点解咧？因为含有金属。呢个第一，第二冇洗过，因为咧你洗过只鸭，佢嘅密度啊，石头嘅密度系低咗，所以你要买靓肉，你先要听声攞灯照。第三样嘢，买肉。有啲人话：哎呀，辟邪啊！我带咗只肉鸭好犀利啊！哎呀，跌落楼梯啊！阿妈乜佢碎咗我人冇。其实咧，石头嘅嘢咧冇咁容易碎嘅，容易碎嘅有一个问题出现，就系根本上因为佢密度唔够，有啲系洗过浸过嘢，佢密度薄咗，所以容易碎。真正嘅石头系冇咁容易碎嘅，尤其大鸭、大肉鸭。通常都是大阔额，睇落去比较圆润啲。有个说话叫咩？珠圆肉润。真正嘅肉呢，你摸上去呢好似摸住嚿肥猪肉咁。溫即係溫，即係开头你摸落冻多，你拆多你捽捽多个两张，你觉得佢暖。咁落好似摸住嚿肥猪肉咁。珠圆肉润，肉係润。而最靓嘅肉係出水。点为之出水呢？譬如佢一件挑下可能系一个碗豆啊，或者系一个佛牌啊，开个棺仔，你搵只手摸佢呢，你觉得有阵水气喺面㗎，你好似摸住啲嘢湿湿地咁样㗎。你几时摸都会咁㗎。最靓嘅种嘅肉就你摸落去好似摸住啲湿嘅石头咁啊，系你摸落去系觉得水嘅。好难先有一粒。嗱，如果我讲错，真系唔好掉我吓、啊。真肉假肉，自己分下啦。第三一过年咯，有啲人买只肉鸭，哇，好绿、啊，成只都青青绿绿、啊，啲纹好靓。但系咧，其实买肉咧，同买好多嘢都一样嘅，系点线面，点买。买面不如买线，买线不如买点。点嘅意思，譬如你只肉鸭，佢本身个冰种好靓，而佢有一两三点咧系绿色嘅，买嗰啲可能比你买只好通透得嚟咧，佢已经系成只咧绿色嘅咧，啊，即系虽然唔系深绿色啦，系绿色嘅咧，即系布满咗绿色嘅，应该点样形容呢？即系浅绿色又好咩都好啦，系值钱好多。点解呢？因为佢已经啲绿已经化开咗，变成咗面，度度都有嘅时候咧，佢冇变化嘅，肉系会变化嘅。如果你一点，你可以照灯光，你见到即系一笪绿色好靓嘅，你买嗰笪，你戴喺个身度，佢吸收咗人嘅体温咧，同埋人嘅气息咧，佢会化开嘅，越化越靓，越化越靓。所以买点，再讲多次，买色不如买种，唔买面不如买点，点线面。如果想买玉石嘅，记住呢几样嘢。第二，珍珠买珍珠，珍珠系真嘅珍珠，你唔好理佢养猪好咩猪都好啦。你买珍珠嘅时候，你叫佢揸住两粒珍珠喺度刮。刮到佢磨到粉都唔紧要嘅，磨到粉，你想知佢咪真珍珠？你叫磨啊，唔好你磨，佢磨，磨完之后，跟住你搵只手一捽，或者搵块布一捽，佢系唔会化嘅，因为珍珠一粒，佢唔系上面镀咗或者胶，佢磨咗之后咧，佢嗰啲都系佢嘅珍珠嘅分泌物出嚟，将石头变成咗咁嘅，成粒都变成咗，咁你磨完之后好似花咗，但系你搵手一抹。佢就变咗一啲痕迹都睇唔到，呢啲系真珍珠。虽然珍珠唔值钱，因为可以养。同埋买肉都系啦，100蚊 嘅嘢，10,000蚊嘅嘢，讲到2,000蚊嘅嘢唔好买咯，系咪啊？因为即系冇价值咯，吓，因为肉系无价嘅，心头好嚟啫。所以奉劝大家啦。咁另外过年啦，今年狗年，狗仔犯太岁，好多生肖犯太岁。讲少少啦，识嘅嘢啦。其实呢，所谓涉太岁又好，买嗰啲狗牌啊、金铺啊，哎呀，买个狗嘅肉牌啊，买嘅金牌啊，爱嚟啦吓，今年犯太岁啊，啊咁样呢就可以令到自己呢就冇咁型啦，即係型太岁啊，冇咁咩啦。其实呢，如果你属狗嘅，咁你咪买个狗牌，然后呢搵条红绳穿住佢够㗎啦。唔好买咁多，其实呢啲好多系金铺啊、玉石铺嘅卖嘅伎俩。每一年犯嘅太岁都有几种，咁每一次咧，你都犯嘅太岁咧，佢都叫你买个牌嚟涉太岁，啊，冲咗佢。咁咧每一年买嘅咧嘅生肖都唔同，买下，咪12生肖喺晒你屋企咯，啱唔啱啊？咁你因为犯太岁，所以你屋企就要有12太岁，系咪？唔系咁噶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人做嘢都有其目的，有其性。今年如果犯太岁嘅话，真係买个狗牌，然后穿条红绳够㗎啦。唔係犯太岁嗰年，即係我唔係教迷信，其实我唔信。不过啲老师傅讲，你摆低佢，下次再犯太岁嘅时候，攞返你自己，你知属乜又带乜嘢，然后穿返条红绳。如果平时就唔好穿红绳啦。就冇必要又要去金铺，哎呀，今年呢就冲套，咁我就买个套牌啦，咁买下，你全屋就12生肖喺晒度㗎啦。呢、這个先至正正式式，即係过年啦，讲啲值钱唔值钱又好唔值钱嘅小知识俾大家啦。想讲想做，咁你哋留心多啲啦，咁呢一节短啲，讲到呢一度，拜拜。